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刘心武的散文《怎样给孩子讲红楼梦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《第十二夜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著名作家刘心武近些年将主要精力转向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并且出版了好几本相关作品。最近他又推出了《刘心武爷爷讲红楼梦》，这本书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。最近刘心武以散文《怎样给孩子讲红楼梦》讲述了这个故事。今天我们就在文学我欣赏单元听听这个故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本世纪初，一位南方的女孩子给我来信，说她上初中时看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里我揭秘《红楼梦》的讲座，入了迷，开始家长阻止她追踪收看，怕她耽误了学业，她就向家长保证学业一定不误。后来连家长也看得入迷，看完后全家还有所议论争鸣。结果他中考成绩优秀，给我写信时已面临高考，他说自信一定能考好，他要考到北京的大学，那样就可以跟我见面了。过些时他再跟我联系，果然考进了北京的一所大学，我就邀请他参加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新书签售活动。在现场我们见了面，都十分兴奋。我跟他说我的见解只是一家之言，仅供参考，他应该拓展视野，听取更多的观点，最后形成自己对《红楼梦》的独到理解。他表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早已不再痴迷一家，对于我的揭秘，他已产生若干疑惑，愿能有机会与我纵容讨论。但他竭诚感谢我，引他进入了《红楼梦》这瑰丽的世界。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在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，有家字里行间书店，是连锁店，在全国还有十几家。书店的老板跟我签了协议，就是把金融街购物中心这家冠名为刘心武书屋。每一两个月我会到书屋去与读者面对面交流，而关于《红楼梦》的交流也有过多次。一次活动中，一位女士笑吟吟地来到我面前，还带着一个3-4岁的小女孩。开始我没认出来，经她自曝才知那当年的花季少女已然为人之母。他开门见山地跟我说，您能不能把推广《红楼梦》的工作再进一步，就是从娃娃抓起，让他们从小就受到这部民族文化经典的熏陶。我和我的女儿会一起来听你这位老爷爷讲《红楼梦》。他的这个建议与我并不突兀，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人士跟我提起过。给小孩子讲《红楼梦》，这难度很大呀，但仔细想来也不是不可一试。我就试着录制了一套刘心武爷爷讲《红楼梦》的音频，不讲爱情，不讲家族盛衰，不讲人际勾心斗角，不讲儿童不宜的内容，单把书里那些美好的人、美好的事，那些诗情、那些画意、那些温馨、那些欢愉、那些美景、那些趣事一一道来。好比先往孩子们心灵里撒些花瓣，布些香草， 留些亮斑，飘些美韵，为他们今后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次次的阅读《红楼梦》奠定基础。随着他们年龄心智的成熟，在此基础上去领略爱情，咀嚼忧伤，品味人生，景悟真谛。这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。我很高兴天地出版社能将我的讲述制作成图画故事书。爷爷奶奶、姥爷姥姥、父亲母亲伴着幼童在读文赏画的游戏中，不经意地就进入了《红楼梦》的奇瑰世界。但愿这份熏陶能让孩子们受益，或许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，这书却还不老，依然可以启蒙更晚辈的一代，滋养他们的心灵。 好，朋友们，刘心武的散文《怎样给孩子讲红楼梦》我们欣赏完了。文中提到的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是2005到2007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图书，共四册。作者刘心武从金陵十二钗中的秦可卿着手，详细考证了书中各人物的生活原型，复原了《红楼梦》诞生时的时代风貌。接下来我们就欣赏这套书的第一章《追寻红学》。在晚清，有一个人叫朱昌鼎，是一个书生。他有一天在屋子里坐着看书，来了一个朋友。这朋友一看他在那看书呢，一副钻研学问的样子，就问他：老兄，你钻研什么学问呢？你是不是在钻研经学啊？过去人们把所有的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几个部分，经书是最经典的，圣贤书、孔夫子的书、孟夫子的书、四书五经都是经书。研究经学被认为是最神圣的，所以一般人看到一个书生在那儿看书钻研，就觉得一定是在研究经学。朱昌鼎这个人挺有意思，他一听这么问，就回答说：对了，我就是在研究经学，不过我研究的这个经学跟你们研究的那个经学有点不一样。哪点不一样呢？我这个经学是去掉了一个横三个折的，也就是三个弯的那个经。那个朋友一想，他研究的经学怎么这么古怪呢？大家知道，过去的繁体字的经，它的左边是一个绞丝，它的右边上面就是一个横，然后三个弯，或者叫三个折，底下一个弓。这个经字，繁体字的经字，去掉了上面的一横三个弯，右边不就剩一个弓字了吗？一个绞丝，一个弓字，这个字是什么字呢？是红字。哦，这朋友说了，闹了半天，你研究的是红学啊。这虽然是一番笑谈，但也说明在那个时候，《红楼梦》就已经非常深入人心，已经有这样的文人雅士把阅读《红楼梦》、钻研《红楼梦》当成一件正经事儿，并且当成一件和钻研其他经书一样神圣的好事。这就充分说明研究《红楼梦》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一种特殊的学问了。清嘉靖年间，有位叫德硕廷的写了《草竹一串》，又名《京都竹枝词》，其中一首里面有两句：闲谈不说红楼梦，读尽诗书也枉然。可见很早的时候，谈论红楼梦就已是一种社会时尚了。薛秋氏估计和德硕廷一样，是一位满族人士。薛秋氏很可能是一个艺名笔名。在薛秋氏的《续都门竹枝词》里面，我们又发现了非常有趣的一个竹枝词。现在我把这四句都念出来：红楼梦已续完全，条幅奇文画蔓延，试看热车窗子上，香云犹是最酣眠。它传达了很多信息，《红楼梦》已续完全，说明在那个时候，人们已经懂得他们所看到的活字版印的《红楼梦》包括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原来一个人写的，不完全，另一部分是别人续的，是把它续完全的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在嘉庆的时候，那些人可能还不太清楚《红楼梦》到底原作者是谁，叙书者是谁，但是他们已经很清楚、很明白，120回《红楼梦》不是一个人从头写到尾的，是从不完全发展到续完全的一本书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《红楼梦》流传以后，不仅以文字的形式流传，也很快转化为其他的艺术形式，比如说图画。这个竹枝词第二句就告诉我们，《红楼梦》已经不光是大家读文字了，条幅奇玩画蔓延，条就是家里挂的条幅，就是一些比如四扇屏的那种画，画的都是《红楼梦》了。奇玩就是过去夏天扇的扇子， 扇子有很多种了，除了折扇以外，有一种扇叫完扇，就是用丝绸绷在框子上，上面好来画画的，一边扇的时候一边还可以欣赏这个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《红楼梦》的图画已经深入到民间了，在家里面挂的条幅上可以看到，在人们扇的扇子上也可以看到。你想《红楼梦》的影响多大？更有趣的是，他说，试看热车窗子上，香云犹是最酣眠。清朝的车是什么车，大家都很清楚，一般市民坐的车都是骡车，骡车是一个骡子驾着一个圆，后面它有一个车厢，就跟轿子那个轿厢类似，但是可能上面是拱形的，是圆形的。这个车子在冬天可以叫热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北京的气候大家知道，冬天非常冷，车会有门帘，会有窗帘，里面会比较温暖，构成一个温暖的小空间。而且大家会知道，过去一些人乘坐骡车的时候，那个时代的取暖工具可能就是一个铜炉，里面有火炭，就是一个取暖的小炉子。《红楼梦》里也描写了这个东西。在这种车子上，它的窗帘上画的是什么呢？明明已经是冬天了，需要想办法给自己取暖了，可窗帘上画的还是春天的景象，画的是《红楼梦》里面的那段情节，就是史湘云醉卧芍药，那是《红楼梦》里最美的画面之一，大家还记得吧？春天满地的芍药花瓣，史湘云用纱巾把芍药花包起来当枕头，她喝醉了，在一个石凳上，她就枕着那个芍药花的枕头睡了，憨态可掬。这个情景画出来，这个车在大街上一跑，史湘云就满大街跑，这就是当时《红楼梦》深入民间的情况。当然，后来《红楼梦》又转换成了更多样的形式，年画、连环画、泥塑、瓷雕、曲艺演唱、戏曲、话剧、舞剧、电影、电视连续剧。现在的中国人即使没有读过《红楼梦》原著，总也从其他的艺术形式里多多少少知道些《红楼梦》的人物和故事情节。 好了，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的第一章《追寻红学》，我们先欣赏到这里。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首，成熟年代距离现在也是最近的，但是关于《红楼梦》还有很多未解之谜，而且它的阅读量也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相匹配，很多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中国人没有完整的读过这部作品，这其中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。为了推广《红楼梦》，帮助更多的读者走进它、理解它、喜爱它，很多人做出了各种努力，刘心武也是其中一位。近些年他已经把主要精力转向《红楼梦》的研究，今天我们可以从他的研究中得知，在《红楼梦》成书之后不太长的时间里，他就已经拥有了非常广泛的读者群了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走红了。关于《红楼梦》的种种话题又是如何成为一门学问，也就是红学的呢？我们明天继续欣赏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的第一章《追寻红学》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导新单元，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《第十二夜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《第十二夜》是著名的喜剧，是典型的阴差阳错带来的戏剧冲突，剧中女性的形象光彩照人，是文艺复兴时期观念解放的反应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在古罗马帝国的亚得利亚海面上，海天一色，澄蓝透彻。年轻的西巴斯辛和他的孪生妹妹维奥拉坐船在海上漫游，突然万里晴空涌起了乌云，风暴来临了，游船触礁沉没，船上大部分人丢了性命。妹妹维奥拉幸运地被船长救到一只小船上，但是维奥拉并没有为自己死里逃生而高兴，她以为自己亲爱的孪生哥哥西巴斯琴已经葬身鱼腹，心里十分悲痛。这对孪生兄妹长得十分相像，要是穿上同样的衣服，你简直分不出谁是谁来。他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感情十分深厚，